孙女只见他清晰而奄奄，身不断说你病恹恹，这样说也待他心念被征定了一定，勉强支持略把头抬，他低声而说，老人家您可白疼了我呀，我死后千万休想我挂怀，两句话未完，家母说你好好的养着吧，想人生哪个无有那病和灾，老人家痛尽伤心，忍得住这波扑簌簌，他那鬼鬼真在被主人好劝待劝，回房去贾母说把他的后事快安排，大观园的众姐妹起来看望，眼也不睁，口也不开，只等到夜静更深，全散去才想那四兄儿姐姐诉情怀，自传呐、啊。我相随这记载，从心合意的两无猜，自从我得了这个样的乱脸的病，你时时相愁未离开，难为你难为你软语柔情姐们怀，难为你问饥问饱的随着愁儿转，难为你早起吃面忍着心儿哀，眼皮儿中也何曾闭，眉头儿展不开，似你这暗中奔存千般的体贴，就是我那骨肉的亲人啊，也难不上你来。

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起来，我婆婆要给我砸。

河南坠子，神童司马光。